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六章穿越火板门第四十集。 几秒钟后，他们就来到了四楼的走廊外面，那扇门已经开了一道缝。 怎么样，看到了吧？ 哈利悄声说道。 斯内普已经顺利通过了路位。 看到那扇半开的门，他们似乎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一切。哈利在隐形衣下扭头看着罗恩和赫敏。 如果你们现在想打退堂鼓，我不会怪你们。 他说。 你们可以把隐形衣带走，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别说傻话。 罗恩说。 我们一起去吧。 赫敏说。哈利把门推开了。随着吱吱嘎嘎的开门声，他们耳边立刻响起了低沉的狂吠。大狗虽然看不见他们，但他那三个鼻子全朝着他们这边疯狂地抽动嗅息着。 他脚边是什么东西？ 赫敏小声问道。 看样子像一把竖琴。 罗恩说。 肯定是斯内普留下来的，显然只要音乐一停，他就会马上醒来。 哈利说。 好吧，你听着吧。 他把海格的笛子放到嘴边吹了起来。他吹得不成调子，但刚吹出第一个音符，大狗的眼皮就开始往下耷了。哈利几乎是不歇气地吹着，慢慢的，大狗的狂吠声停止了。他摇摇摆摆地晃了几晃，膝盖一软跪下，然后就扑通倒在地板上，沉沉睡去。 接着吹，别停下。 罗恩提醒哈利。与此同时，他们脱去隐形衣，蹑手蹑脚地朝火板门走去。靠近那三颗巨大的脑袋时，可以感觉到大狗那热乎乎臭烘烘的气息。 我想我们可以把火板门拉开了。 罗恩一边说一边望着大狗的身后。 赫敏，你愿意第一个下去吗？ 不，我可不愿意。 好吧。 罗恩咬了咬牙，小心地从大狗的腿上跨了过去。他弯下腰，拉动火板门上的拉环，门一下子敞开了。 你能看见什么？ 赫敏着急地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漆黑，也没有梯子可以下去，我们只好跳了。 哈利一边仍在吹着笛子，一边朝罗恩挥了挥手，引起他的注意，又用手指了指自己。 你想第一个下去？真的吗？ 罗恩说。 我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把笛子给赫敏，让他继续哄大狗睡觉。 哈利把笛子递了过去。在音乐停顿的这几秒钟里，大狗又咆哮起来，并开始扭动身子。可是赫敏刚把笛子吹响，他就又沉沉地睡去了。哈利从大狗身上爬了过去，从那个洞口往下看，下面深不见底。他慢慢顺着洞口滑下去，最后只靠十个手指攀住洞口边缘。他抬头看着罗恩说： 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们别跟着下来，直接到猫头鹰棚屋派海德威给邓布利多送信，行吗？ 好吧。 罗恩说。 过会见，我希望。 哈利松开了手。寒冷潮湿的空气在他耳边呼呼掠过。他向下坠落，坠落，坠落，然后扑通，随着一声奇怪而沉闷的撞击声，哈利落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上。他坐起来，朝四下里摸索着。他的眼睛还没有适应这里昏暗的光线，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坐在某种植物上面。 没问题！ 他冲着洞口喊道。现在洞口看上去只是邮票大小的一块光斑。 是软着陆，你们可以跳了。 罗恩紧接着就跳了下来，他四肢着地落在哈利身边。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一开口就问。 不知道，好像是一种植物，大概是铺在这里减轻坠落时的碰撞的。 来吧，赫敏。 远处的笛声停止了，大狗又发出了响亮的狂吠，但是赫敏已经跳了下来，他落在哈利的另一边。 我们一定离学校很远很远了。 他说。 说实在的，幸好有这堆植物铺在这里。 罗恩说。 幸好什么？ 赫敏尖叫起来。 看看你们两个！ 他猛地跳起来，挣扎着朝一面潮湿的墙壁移动。他之所以这样挣扎，是因为他刚一落下，那植物就伸出蛇一般的卷须，缠住了他的脚脖子。而哈利和罗恩呢，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长长的藤蔓缠住了双腿。赫敏在藤蔓还没来得及把他牢牢抓住之前，总算挣脱了出来。此刻他惊恐地看着两个男孩拼命撕扯那些藤蔓，但是他们越是挣扎，藤蔓就缠得越快越紧。 别动了， 赫敏对他们喝道。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魔鬼网。 哦，我真高兴，总算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这对我们大有帮助。这 罗恩气呼呼地说，向后躲闪着，不让藤蔓缠住他的脖子。 你给我闭嘴，我正在想怎么把他杀死。 赫敏说。 拜托你快点想，我透不过气来了。 哈利大喘着气说，拼命扯住一根要缠住他胸脯的藤蔓。 魔鬼网，魔鬼网，斯普劳特教授是怎么说的？说他喜欢阴暗和潮湿。 那么就点火烧他。 哈利几乎要窒息了。 是啊，当然可以，可是这里没有木柴啊。 赫敏大声说道，焦急地拧着双手。 你疯了吗？ 罗恩吼道。 你到底是不是巫师？ 对了， 赫敏说着，一把抽出魔杖挥动着，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就像那次对付斯内普一样，让魔杖头上射出一道蓝色风铃草般的火焰。在短短几秒钟内，两个男孩就觉得藤蔓在退缩着躲避光明和温暖，松开了对他们的纠缠。藤蔓扭曲着抽动着，自动松开了缠绕在他们身上的卷须。哈利和罗恩终于完全挣脱了出来。 幸亏你在草药课上听得很认真，赫敏。 哈利说道。他和赫敏一样退到墙边，擦着脸上的汗。 是啊， 罗恩说。 也幸亏哈利在关键时刻没有像你一样慌了手脚，可是这里没有木柴呀。真是的。这边走。 哈利指着一道石头走廊说道，这是唯一可走的路。他们听见除了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外，还有水顺着墙壁缓缓滴落的声音。这道走廊顺坡而下，这使哈利联想到了古灵阁。他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想起了传说中看守巫师银行金库的那些火龙。如果他们碰到一条火龙，一条完全成年的大火龙，诺伯就已经够难对付的了。 你能听见什么动静吗？ 罗恩小声问。哈利侧耳细听，前面似乎传来了轻轻的沙沙声和叮叮当当的声音。 会不会是一个幽灵？我不知道，好像是翅膀扇动声。 前面有亮光，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们来到走廊尽头，面前是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上面是高高的拱顶型天花板。无数只像宝石一般光彩夺目的小鸟扑扇着翅膀在房间里到处飞来飞去。房间对面有一扇厚重的木门。 你说如果我们穿过房间，他们会朝我们发动进攻吗？ 罗恩问。 有可能， 哈利说。 他们看样子倒不太凶恶，但如果一下子全部冲过来，恐怕……管他呢，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跑过去。 他深深吸了口气，用手臂挡住面孔，飞快地冲到房间的另一头。他以为随时都会有尖利的嘴巴和爪子来撕扯他，结果却平安无事。他毫发无损地来到那扇门边，拉了拉把手，门是锁着的。罗恩和赫敏也跟了过来，他们一起又拉又推，可是木门纹丝不动。赫敏又试了试他的阿拉霍动开咒，也无济于事。 怎么办？ 罗恩问。 这些鸟，他们不可能只是用来做装饰的， 赫敏说。三个人注视着那些小鸟在头顶上飞来飞去，闪闪发亮。 闪闪发亮。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鸟， 哈利突然说道。 他们是钥匙，带翅膀的钥匙。你们仔细看看，显然这意味着…… 哈利环顾着房间的每个角落，罗恩和赫敏仰头凝视着那一大群飞舞的钥匙。 有了，你们瞧，飞碟扫帚，我们必须上去逮住那上面的钥匙。可是上面有好几百把钥匙呢。 罗恩仔细查看那扇门的锁。 我们要寻找一把古色古香的大钥匙，可能是银色的，就和那个门把手一样。 他们每人抓起一把扫帚，双脚一蹬，升到半空，冲进了那一群密集的钥匙阵。他们拼命地又抓又捞，可是这些被施了魔法的钥匙躲闪得太快了，简直不可能抓得住。不过，哈利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魁地奇找球手，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在搜寻飞行目标方面有着过人的技巧。他在五彩缤纷的小翅膀的漩涡中穿行了一分钟后，就注意到一把大大的银钥匙的翅膀耷拉着，好像曾经被人抓住，粗暴地塞进了钥匙孔里。 就是他！ 他对罗恩和赫敏喊道：“ 那把大钥匙在那儿，不是这儿，是那儿，带着天蓝色翅膀的那个，羽毛全都倒向了一边。” 罗恩飞快地朝哈利所指的方向冲去，结果一头撞在天花板上，差点从飞天扫帚上掉下来。 我们得把它包围起来， 哈利喊道，眼睛一直盯着那把翅膀被折断的钥匙。 罗恩，你从上面堵住它。赫敏，你守在下边，别让它往下飞，我来把它抓住。好了，现在开始。 罗恩向下俯冲，赫敏朝上一窜，钥匙躲闪着避开他们俩的上下堵截，哈利紧紧跟在后面。钥匙迅疾往墙上飞去，哈利向前一扑，随着一阵刺耳难听的嘎吱声，他用一只手把钥匙按在了石墙上。罗恩和赫敏的欢呼声在高高的房间里回荡，他们迅速降落，哈利向那扇门跑去，钥匙还在他的手里挣扎，他把它塞进锁眼，用力一拧，没错，就是它。咔嗒一声，门锁刚一弹开，钥匙就又飞走了。他一连被抓住了两次，样子显得疲惫不堪。 准备好了吗？ 哈利用手握住门把手，问罗恩和赫敏。他们俩点了点头，于是他把门拉开了。第二个房间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们刚跨进去，房间里突然灯火通明，照亮了一幕令人震惊的景象。